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2021年第一日呢，就即係好榮幸揾到即係智庫青年才俊馮知貞博士同我哋呢過往呢就跟住就盼金即係2020年就過咗，2021年呢就你點睇，尤其呢兩日發生嘅一啲事呢，其實我覺得今年嘅新年係冇意思的。我覺得我唔覺得而家係2021年嘅一月，我覺得是2020年這個垃圾年和黑暗年的13月未完，今日是2020年13月1號你這樣呢就是面對一個即現實，是 亦都是有少少遲，因為你想想我們過往2020年我們見到那些即疫症又未好像未完曬跟住見到可能外交關係那個緊張又未完啦，香港 都未完， 香港那些被人拘捕的被人保釋不到的，跟住壓迫他們繼續做， 只是未完，而且被人的感覺是更加衰的嚟緊。咁預期係咁呢，就不如廢咗嗰個所謂嘅 Happy New Year 同埋呢個起碼係叫做2021年1月1號嘅元旦，係咪就不如呢，我就宣布呢今日係2020年嘅13月1號因為夠魔幻啊，因為你呢一年係魔幻啊，呢個魔幻嘅背景呢呢個魔幻嘅惡夢呢其實是未結束的， 同埋唔單止未結束的，因為大家都仲覺得呢好似2021的感覺仲衰過2020添。 係呀。 你諗下，喂，我哋如果成日見到嗰、那個即係任何法例啦，嗰啲壓迫又好似未感覺上會好返喎。跟住個關係又未試過好似緩和返，仲係好緊張啦。內地政府又唔係有錢返嚟繼續割緊啲民企嘅韭菜喎。咁去到今時今日嘅時候，不如唔好過2021啦。 因為與其個個都話喂2021年會更加差，或者呢未更加恶劣的呢还未发生，那何必就将2021年更加差的和2020分割呢如果你今天将它当2020年13月1号那你在一个感觉上是2020年已经够差的那年还未完嘛还未完的，那么2021年1月是还未来，还未来什么最差的还未到咯，是吧咁我哋好有邏輯㗎， 亦都開心啲樂觀啲最差仲未到， 冇咁慘係咪，所以今日慶祝呢20都冇咩慶祝，今日對於我嚟，所以我昨晚故意唔倒數喺嗰度呢直落，即係你聽光明頂呢係要有好有智慧先知道我哋點樣點解咁安排係咪咁所以昨日根本有咩倒數呢今日照样是2020年嘛。 是开局第一年所谓的1月1号摆了出来，咁我见到啲咩情况呢， 咁冯才俊你点睇呢两日发生嘅事，同埋可能係对13、14、15月嘅香港局势有影响咩影响 其实而家都冇乜话有啲咩新嘅 element 出嚟去令到大家有嗰个影响，即係你见到由国外嘅譬如话美国个开始因为总统嘅法令将中国嗰啲公司除牌啦，又见到所谓有签咗好多啦赶紧喺1月1号之前中国同欧洲签订嗰个中欧贸易协议，但係下一秒就大家开始问啦，喂签完出嚟系咪赚咗钱呢，系咪多咗钱呢，又唔系喎。内地嘅民企系咪感觉上淨系最多冇咗蚂蚁上市啫，最多都系阿里巴巴俾人查啫。今日又开始传出喂唔止阿里巴巴啦，仲有其他内地嘅民企呢都进一步受到即系严格嘅查。你唔好睇香港嗰个风波入面嗰个茶杯仔先。你淨系睇外围嘅风波，喂个2020最尾嗰几日同埋开局嗰几日都唔系好好嘅时候，喂好似都真系我哋今年都系真系冻过水㗎喇，即系唔系头13、14、15月可能都唔系一个好嘅月份。 哎呀会点样会差成点嘅你估。 咁但系其实呢个系可能好多人我哋都会即系知道一样嘢啦，就系、如果我哋话见到一个比较威权啲嘅国家，一个共产主义嘅地方，佢有钱嘅时候呢其实同大家共富贵呢系冇问题嘅。但系经济开始差嘅时候呢，往往先至系一个威权嘅地方嘅噩梦嘅开始。你见到古巴如是，苏联如是。咁你今时今日见到中国唔系话中国经济真系好得去边嘅啫。咁你见到啲情况底下，你咪知道中国嘅内地民企有几惨。 唔系喎，第一根据官方大陆嗰个消息已经零确诊啦，大陆系清咗零嘅。 第二同埋而家个经济复苏嘅全世界咧，中国系最稳健同埋最快嘅。第三，甚至有人预测未来12个月咧，中国嘅经济增长系高达8%嘅。 嗯， 呢种咁嘅说法系咪有根据咧？ 唔系呢种说法咧，有三个好大嘅质疑嘅。第一个问题就系，一个地方清咗零同唔清零咧，其实个关系唔系好大嘅啫。即系如果你除非系一个完全系一个内向型嘅经济，即系好似锁国嘅土库曼斯坦咁样，咁你咪如果清咗零冇清零，咁咪真系好啲嘅。咁但系而家大部分经济系真系全球都一齐 connect 咗噶嘛。咁所以如果係得你全世界得你一個清咗零，然後全世界出面都疫症好嚴峻嘅時候呢，都係冇人入到你嘅國家，亦都你亦都唔會夠膽出去其他國家。哪怕中國清咗零都好，你去唔去到日本啦，或者日本啲人會唔會過到即係中國啦，你連旅遊都做唔到嘅時候呢，其實就冇乜一啲咩大嘅長進，即係清零係純粹自己開心下嘅啫。但第二個問題就係嗰啲數字嗰啲 GDP 嘅問題。雖然我哋見到今日我哋 GDP 好似係比較高啦，但係睇返呢，其實早幾個鐘頭呢已經有單新聞行出嚟呢，就係中國修正緊呢佢2019年同埋2020嗰個 GDP。即係佢有啲數好似計錯咗，其實平時不嬲都會計錯㗎啦。咁但係今次個修正嘅幅度呢就有啲大。可能去到最後嘅結果呢，你會發覺今年個 GDP 會繼續上升。咁但係呢個係基本數學問題嚟嘅，因為所謂數學嘅所謂 GDP 嘅上升呢，就係今日嘅數字減琴日嘅數字再除返琴日嘅數字。咁所以呢，如果我哋修正咗上年嘅 GDP 總數嘅時候呢，今年嘅 GDP 要達到6，下年達到8，其實嗰個難度呢就唔算好大。但係真正市民口袋入面有冇錢呢，我諗你今時今日返到去問返內地啲居民，問返內地啲城市入面住過嘅人呢，佢就知道其實今年實際上個經濟係好咗定係差咗。咁、所以即係聽返上嚟，我哋係咪中國真係經濟好好呢？咁我諗即係大家都有個疑問喺度嘅。 即係你就覺得唔係咁好嘅。 如果係好好嘅話，其實我哋好多內地嘅一啲股票啊，又或者係一啲民間企業呢，其實係反映到內地經濟好好。事實上係有疫症好咗嘅股份嘅，即係例如我哋見到即係一啲網上購物嗰啲。但係我哋實際嗰個經濟嘅一啲實體經濟嘅股市啦，一啲 private 嘅公司啦，你發覺佢哋都反映唔到嗰個消費能力喺度。甚至乎如果你見到一啲內地 partners 而家喺深圳嘅，你望下佢哋出街都見唔到好多商鋪啊。你见唔到好多小市民做生意做得好咗啊？咁你发觉咁个经济即使系见到有部分富有，咁富有嗰啲都系好少出嘅人啫。咁所以即系而家个所谓穷嘅威权主义咧，我哋先至系最担心嘅地方嚟。 如果咁样咧，就即系未来13月、14、15、6月咧，即系唔系好睇好啊！尤其你香港嗰种。太過依賴大陸嗰個零售啊，係咪？嗰個旅遊啊，呢啲基本上都繼續死落去。 同埋最大問題就係咧，一國兩制係一個好好嘅保護措施嚟嘅，即係一國兩制咧就係令到香港有好多嘅一個錢留咗喺度啦，外匯我哋分開咗格啦。但係同樣地，一國兩制都係令人 jealous， 令人哋妒忌嘅地方嘛。即係當全個國家都係開始話喂，我哋要為國家咧貢獻自己啲民企嘅股份啊，又或者咧要為國家咧就開始點樣去俾人割韭菜都好，上繳翻自己嘅東西。但係望住喺成個國家邊有個彈丸之地叫香港，啲仲係好似冇咩義務去發生嘅時候咧，你就會開始見到我哋嗰個壓力有幾大。即係大家冇理由我哋真係會逃得出㗎，13亿人個個都要上繳，唔通700万人我哋走唔甩咩？ 咁一國兩制啊嘛，基本法講到明㗎嘛。 如果大家 香港特區不上向大陸納稅同埋不服兵役啊嘛，咁即係唔通即係話阿 Trump 同埋蓬佩奧所講嘅一國一制而家係實施緊，如果係嘅咧，冇錯啦，就正如你係咁講啦，就隨時你特區政府準備將嗰啲儲備啊，奉獻俾上邊，同埋而家咧係咪要全國共患難？香港嘅大財團，同埋香港嘅大企業。而家系咪咧準備咧？要有一種心理準備去做馬雲啊？系咪要咁咧？ 喂，但我哋未知嘅，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一個 promise， 如果你真系喺一個富貴期間，你去 keep 一個咁樣嘅 promise， 你係冇乜付出嘅，你係冇乜成本嘅時候咧，你發覺呢個政治承諾、呢個人生嘅承諾咧係容易做嘅，因為你冇成本噶嘛。但係我哋回歸二十幾年嚟，的確中央政府又好，香港嘅經濟、中國經濟都係好嘅，所以 keep 住一國兩制呢個 promise 咧，從來係冇受到質疑嘅。但係唯獨是就係我哋真係回歸二十幾年嚟，第一次見到中國政府開始經濟向下，呢一個先至係對政治承諾嘅考驗嚟噶嘛。即係你等於喺外國政府一樣，政黨輪替先至係知道究竟邊一個政黨同埋邊一個即係另一個政黨之間對於呢個憲制嗰個 promise。咁所以通常我哋有政治輪替咗嘅國家咧，就會穩定咗啲嘅。咁但係你會唔會相信一個啊，即係一個執政黨成日都話我會下放權力俾佢，但係去到真真正正佢權力被挑戰嘅時候咧，呢、這個政制先至係會被人質疑嘅地方，先至會面對測試嘅地方。咁香港可能呢個一國兩制嘅測試咧，就係喺呢幾年發生。咁所以你話係咪2020好2021年係咪真係特別開心啊，或者特別高興咧？我啊相信唔係，我寧願 keep 翻2020，最好留翻喺2020，起碼我知道衰到喺邊個位咧，都仲係好啲嘅。 馬雲嘅命運，你覺得有可能係降臨喺香港私人企業家嘅身上？你頭先咁講係咪？ 呢個唔係馬雲個經驗問題嚟，呢個係我哋一直以嚟錯判咗好大嘅問題，即係唔係錯判嘅，即係我哋都知道，即係喺基本法底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內地實行社會主義，但係中國有特色嘅社會主義底下嗰個民企咧，同資本主義底下嗰個民企唔係同等嘅東西嚟嘅。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講緊嘅民企，我哋賺到錢咁係我哋嘅咯。如果國家有難嘅時候，我哋一係交税啦，一係如果你再有善心啲嘅，你咪捐錢俾翻國家或者即係去制下貧窮啊等等問題咯。但係社會主義底下嘅民企咧，其實係有個一國嘅 identity 喺上面，即係有個一國嘅嗰個身份喺上面。佢係有責任之外，係有制度令到佢咧同呢個國家係一定要效忠。咁所以喂，如果面對住一個國家危難嘅時候，喂，真係有啲嘢你係需要再傾一傾嘅。就好似我哋今時今日美國領事館喺香港嗰幅地都好，明明係一個好簡單嘅土地買賣，咁但係去到外交層面，以前本身唔係好利嘅，因為法國領事館、其他唔同領事館都买卖 卖过噶嘛， 都唔需要。 二十三年来有冇卖过？ 都有卖过土地啦。 O K， 咁啊有卖过土地，就点解二十三年来呢啲外国领事馆名下买呢啲土地同埋卖物业系唔需要经中国外交部批准咧？而家突然间要咧？ 系咁啊！ 即系话，如果系咪话其他国家想喺香港买两层楼物业啊，都系外交行为？是不准买呢？ 这个就变成是了。 中国外交部申请的话，你买来做什么？这个呢不是一个好兆头，是吧？即是如果你学冯才俊你咁讲， 同埋佢个好嘅名咧就唔系叫申请添啦，即系如果正常话你报备咪算咯，即系你话你通知我咪一声，唔系，而家要申请， 要批准， 申请即系要审批， 系， 咁即系如果你我哋讲话，咦佢突然间美国领事馆可能系心底里都问一问，咁我而家我喺呢、這个吓系咪寿餐村度嗰笪地系咪即系俾人即系清咗零咧？ 同埋呢个申请啊，系咪话个连嗰个交易嗰个数码都要上面批准咧？譬如佢话37亿系平定系贵咧？定系佢觉得你比即系阿恒隆嗰度啊？系比贵咗咧？系咪？ 或者个买家需唔需要 involve 咧？即系如果你俾翻一个持有外国国籍嘅人，我就唔中意你，最好卖翻俾国企 啊！ 即使嗰个系香港人都好，你最好卖翻俾个国企公司好啲啦。 咁对于美国领事馆嚟讲，卖俾边个唔紧要咧，最紧要有钱收啊嘛。如果你下一个卖俾阿猫阿狗，嗰度唔止系出个价37，系46亿，咁我谂美国领事馆咧系会乐于出卖咯。但系而家你话系要申请噶嘛，系嘛？申请就好繁复噶咯。 系啊， 系可以每样细节啊。系都可以過問喎， 咁即係個買家咧喺交易成本上面都要俾翻少少時間出嚟喎。咁個買家係咪即係要平啲咧？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咁聽啊，馮財長你就咁講咧，壽山村道美國領事館嘅一啲宿舍物業嘅出售 受阻是一件大事。 咁你其实咁讲嘅时候呢，就唔单止係受阻一个问题添。因为佢呢嗰个买卖呢，如果你话受阻，我可以可见嘅将来我知道买卖最多加两个程序啫。而家系个买卖需要被批准。即係某程度上，如果万一即係中方完全唔肯批准任何买卖嘅话呢，就等于我哋将美国嘅资产呢就被共产㗎啦。咁就等于收返晒成个一个最靓嘅地段嘅住宅用地添。咁所以你从呢个角度去睇嘅话呢，都是一个即是对于香港市民来讲一个几大的地方，同埋一个几大的启示。咁当然有个好处嘅，因为而家暂时有一个地方呢，就见到现时用呢个法例呢，只係规管緊一啲所谓叫做政府外国政府持有物业。即係我揸住嘅係一个登记人係用美国领事馆啦，又或者美国嘅一个主权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万一呢个咁样嘅即係外交嗰个嘅定义将佢放宽，例如话外国嘅商会持有嘅用地啦，甚至乎话一啲同外国好有接触，好似帮佢一直租用俾一啲外国政府机构嘅用地啦，会唔会都包括喺一个咁样嘅适合地方呢？前者我哋今时今日见到呢个寿山村嘅例子呢，只不过系见到一个由美国领事馆持有嘅地方，好似喺香港七百万人都应该唔系好多呢啲咁嘅案件。咁但係如果將佢放寬成為商會持有嘅，甚至 美國商會， 係啦，美國商會持有或者外國商會啦，佢話因為唔關美國事， 或者匯豐銀行倫敦總部嘅主席 係啦， 喺香港淺水灣或者天比高或者呢個山頂持有嘅物業， 嗯， 係咪？ 嗯， 咁佢本身咧未必係有香港嘅永久居民添， 係， 因為佢係匯豐銀行英國總行嗰、個主席。唔係而家香港廣東省啊，講嗰度英國仲佢譬如喺山頂種植到持有物業，佢想賣，係咪？咁鑑於係匯豐銀行，首先咧就有一個政治敏感性。如果你帶頭啊嗰個主席咧喺呢個時候賣，而且仲賣嘅價錢唔係咁高，咁會唔會啊涉及到呢個叫做？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你睇睇嗰个港版国安法，有包金融安全同埋经济安全，好似系咪？ 所以其实佢今次系有两条即系好大嘅法例底下咧，系即系监管住财政啦。头先啊，即系财少所讲嘅金融安全啦，国际国家安全问题啦。另一个咧就系今次所讲嘅外交问题，牵涉到所谓诶外交嗱，根据基本法，外交系你冇权嘅，所以你嗰、那个即系土地啊，任何房屋处啊，任何地方咧嘅 registration， 香港政府都管唔到啦。咁但系咩叫外交呢？嗱，今次个定义咧就收得好窄嘅，因为你系外国领事馆持有噶嘛，咁一定系外交啦。咁所以外国领事馆咧今次都冇问题。但系下一个谂法咧就系话，喂，如果我系外国商会，唔系一定美国商会，任何外国商会，咁嗰个系咪一个外交嘅即系物业咧？咁、如果我哋一个长期私人拥有嘅物业，长期租用俾一啲外交官员啦，或者一啲外国商会。咁嗰個係咪一個私人物業，但係又牽涉到外交嘅成分呢？所以其實2020年尾呢單事件呢，真係令到大家都覺得就喂2021個勢頭唔係開得好好嘅啫，睇嚟唔好進入2021呢係開心啲、否則時候呢就呢啲咁嘅例子呢就會越嚟越多㗎啦。 咁頭先阿馮博士你講到呢個係一個直情係有一個共產開端嘅恐懼，唔係咁嚴重嘛。 咁呢個真係一個所謂即係我哋都見到喺外國嘅一啲威權地方，唔係威權一定唔好，威權比較 efficient 嘅，即係嗰個國家嘅效率好快嘅。你睇下上海起一個機場，上海起一個展覽館，遠遠快過起香港任何基建。但係個國家或者制度好唔係淨係睇佢好嗰面㗎嘛。任何威權地方呢去到面對經濟下行嘅時候呢，其實佢啲策略係可以做得幾辣手嘅，尤其是對私人嘅資金資產呢是一个几大的不保障。 听阿冯博士咁讲，越听越惊嘛。似乎林郑月娥应该针对你头先讲呢个，即系有见识嘅人同埋精英嘅顾虑，系咪应该发表一个声明？系特区政府咧，系绝不会妨碍基本法所规定嘅香港人同埋住喺香港嘅外国人私有财产。嘅擁有權利。 我諗佢聲明就一定要出嘅啦，不過個問題 同埋仲要聲明咧，俾國際社會聽咧，係不會制止一啲資金嘅出入啦。 即係唔會封鎖資金。 即係如果你移民嘅時候，你想攞翻嚿錢走，都盡量俾你攞走啦。 我遲遲咧，好似呢個應該發表嘅聲明咧。就未曾見到喎。 聲明唔單止冇添啊，仲要突然間多咗好多唔同嘅消息，令到大家恐懼啦。例如話，而家我哋要攞翻強積金，話要移民，原來都幾多手續㗎，即係唔係話純粹離開咗，話我去到買咗物業，準備攞曬外國國籍，要真係幾多 document 先至可以攞得翻你成份 MPF。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其實香港市民，尤其是有資產嗰批，其實今年係有啲恐懼。當然呢個恐懼唔係一定有 grounds 嘅，即係我哋都要符合國安法嘅。 同埋有啲親中嘅。舆论咧就话，攞咗 BNO 嗰啲，如果去咗英国咧，就迟早一要面临一个抉择，你到底效忠边一国？咁但系咧，以呢个聂德权咧，亦都话香港嘅公务员咧，你要宣誓效忠中国，但系同时拥有外国护照咧，又冇问题。系咪？咁所以到底啊，呢个效忠中国嘅问题会唔会啊？在2021年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深切的危机。新闻翻嚟再讲。这个公务员宣誓效忠的问题，我想都很及时啦，是吧？为什么会在公务员之间引起一个恐慌的，叫你签署一个叫宣誓效忠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喂，你而家喺咁嘅时势之下，高薪厚禄又有 pension， 系咪？而且而家正系要中港一齐团结对抗美国敌对势力嘅进攻。如果你哋呢班公务员，我唔知系低级到边度啊？有人话系医管局嘅医生啊，都将会计埋。香港大学的教授，即好似你头先啊，冯财俊咁演绎啊，都算是公职人员， 系 同埋全港的中学、 小学教师、 小学的教育局批出证书出粮的教师，将来都要签。 其实签咧就一般嚟讲就唔系好大问题。你见到工会其实而家集中讲嘅，当然佢话签唔签系要再定啦。 唔系点解呢个工会会对民族大是大非呢个问题系有讨价还价嘅嘅底气先？唔系我代表大陆啲五毛民啊，嗱唔系关于我嘅立场啊， 系 呢个未必代表我个人立场。因为你而家咁样咁串法咧，大陆嗰啲五毛、嗰啲红、嗰啲粉毛咧。就遲早殺到埋嚟，會敢問定你。所以咧，我想今日哥借光明地一月一號咧，同香港呢班公務員咧，即就你要考名校，你當我係媽咪同個細路仔咧，同你練定 oral 先。嗱，而家你當我去問你 ，OK？ 就是你嘅底氣喺邊度嚟啊？ 公務員哪來的底氣？竟然用工會咧，借喺呢個時機咧，係向國家。讨价还价， 咪嗰两个好大嘅问题就是、第一个公务员人数好多，第二就系有好多雇员嘅法例底下保障咗啊嘛，而家你改紧个雇佣条件啊嘛，即系咁其实你从法理、从道理都好似 唔好同我讲呢啲嘢，我而家同你讲简单少少。而家中美就嚟开仗嘅时候，你 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系 嘅公务员。 点 解而家叫你签一张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誓言纸，你都唔签？ 哦，跟原来公务员咧就一定会答：我入职嗰张合约本身签咗啦，都有写包我效忠基本法噶。咁 啊唔得， 点解要再签咧？ 唔系就系而家就系要你再签。 嗯， 系咪？因为而家有第一有国安法，第二而家咧系进入一个特殊状态， 系 特事特办啊！梁振英话斋， 所以要再宣誓，系 你要再宣誓同埋清晰。 我真系答唔到啦！究竟公务员有啲咩底气？但系我亦都明白公务员点解有啲咁大嘅担心啦。其实签嗰张纸， 你担心乜嘢啊？ 签嗰张纸唔难啊，签个名啫嘛。好多人宣誓，宣誓完即系你结婚啲宣誓都唔系个个100% 留翻喺度啦。 啊，即系好多嗰啲结咗婚嗰啲。嗰啲丈夫啊，跟住过咗三个月出去偷食嗰只，你系咪即系等于告佢发假誓？其实个答案系 no 啊嘛， 系咯， 系咪？ 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是、嗱， 呢个性质唔同咯。 嗱，首先第一，呢、這个发假誓可能有罚则之外咧，最大问题就系公务员系担心最后嗰两步啊嘛。因为第一步就系、是、如果我签完之后，你下一步发觉哦，既然你签咗张声明啦，咁我又知道你又有外国国籍，诶、哎，不如你交翻个 passport 出嚟， 系啦，嗱，唔系话净系签咁简单，因为而家特事特办，因为而家系一个叫特殊时期， 因为呢而家英国政府呢係所谓搞小动作。 嗯。 即将呢係向300万呢嘅 BNO 呢係派发居英权。 嗯。 Okay? 咁呢300万呢何来咁多呢， 嗯。 就里面有大量係1997年之前出世 ,60 后。70后是拿了 BNO, 揸緊 BNO,、嗯、甚至在97年6月3号之前抢集拿了、 嗯、 然后又揸多本 SAR, 他们即将是会荣获英国外交部呢是给予他们的英国国籍。 嗯 ,ok? 就是个 BNO Visa。 我再讲一件事呢，就是这事实英国政府宣布呢在2月今年年初会派一只叫伊利沙伯号的航空母舰、 嗯、 是过来这个远东地区。 咦哇是这么超人性的。 我没有任何评论你话啫。 嗯 ,okay? 咁你话咪特事啊。 咁你话过嚟做咩呢真係啊。 啱啱啊。 哎咁所以其实呢个问题就是大家唔系担心嗰个宣誓。 仲有啊仲有呢冇300万咁多。 嗯。 是若干嘅香港公务员喺1997年。 嗯， 是加入了那50,000个居英权啊， 嗯， 那个配额是有一张暗棉胎纸，是那班那个 category 呢是根本呢除了揸住 BNO 之外呢， 嗯， 护照之外仲有一张呢护身符就叫居英权的，有张纸大棉胎咁接埋，你可以屋企叫老婆或者叫老母收埋喺嗰个床褥垫底啊，嗰度连埋，定系喺嗰啲米缸嗰度有密封格嗰啲唔知。咁呢批又点咧？ 嗯， 喂，如果你今次呢个特事特行签咗宣誓纸， 嗯， 系咪呢啲咁嘅？对唔住啊，你可能觉得系私隐啊， 嗯， 但系大陆啲五毛爱国人民13亿唔系。 嗯， 是不是应该你一抽二愣你自己应该交代 上缴出来，如果不上缴或者你故意隐瞒，就是我当你 他问你有没有先， 他问你有没有先，如果你有的你就上缴咯，嗯，没有的，哎，怎知你故意隐瞒被人即见到之后发假誓，这个罪行就不得止啦。更重要就是现在我们兴呢就是发完假誓不单止扣你粮炒你嘛，是追回你过往的粮嘛，即是如果你是由宣誓那刻开始，嗯，去到我发现原来，啊，有个护照但你收埋，你没有跟我讲啊，历时一年，咁介唔介意你俾翻我出咗一年粮你，你可唔可以褪翻？ 嗱，呢个咧你未必会东窗事发 啊， 未必， 未必， 因为点解咧？你系咪拥有本 BNO 或者系咪居英权咧？ 嗯， 天知地知，只有英国政府知，同埋你知。 系， 只要英国政府唔出卖你， 嗯， 唔会将一个一个手指装晒香港300万人，唔好讲啊！是现役的公务员的 BNO, 同埋居英权的名单， 嗯， 好像据说当时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梁永贤交给中方呢， 嗯， 那你是没事的，你可以发假誓， 嗯， 是不是， 嗯， 因为没人证明那种， 嗯， But what if 英国政府养不熟笑笑口到时哦是什么哦咁系话我，咁佢喺里边抽样拣， 嗯， 唔好多啊，一两千， 嗯， 然后咧唔知点解喺某张报纸或者某个香港社交媒体亲英嗰啲， 嗯， 泄漏咗出嚟，咁啊大王， 嗯， 咁点算啊？喂，你签咗个宣誓纸，所以唔怪得啊，我明啦。阿冯财长话唔怪得公务员嘅工会啊，系对此抗拒，佢哋唔傻啊，好嘢叻仔啊！ 所以其实大家咧就唔系对嗰张宣誓，因为其实你睇而家公务员合约咧，前边系有讲过话我同意基本法，我认同一国两制嘅。咁所以大家对于呢啲认同一国两制基本法问题咧，唔系争好远嘅啫个态度。但系大家其实开始估到嘛，你摆只即系摆只将军喺度，或者你摆只炮喺度，摆到明你之后下一步就系将军抽车嘅，咁我咪顶住你只炮先咯。第一步就是顶住隻炮先咋嘛。而家担心嘅就唔单止係话喂你将军抽车放弃咗外国国籍添。 咁你喺呢个 BNO 呢一场对应斗争嘅重大问题上， 嗯， 你身为公务员系唔系应该協助国家， 系 是要打赢这一场战先。你是中你是不是中国人先不是你是不是先。 是 你啊我问的那班人。 问个个都说答是的现在国安法立了边会答不是 的。是不是 就英国人都说答只是中国人的。 是不是 是 不 是 是吗 咁係完之后但下一个问题就係以前我哋喺香港冇国安法冇宣誓之前呢啲问题你爱唔爱国你全部答系就得㗎啦嘛你做嘅时候我哋有一套 protocol 局㗎嘛。咁嗰套嘅程序咪继续做。香港咁多年嚟回归廿几年有边年民望高过即係啲高官。但係香港唔冧系因为啲公务员啲 protocol 局仲顶得住㗎嘛。喂咁而家我哋即係今时今日你又要我答完系你又真系要我改 protocol 局呢喂咁我就好难保真係成个 system 会慢慢下一个 run 出嚟嘅时候係好好㗎喇喎。甚至乎你同我讲话喂我而家你又唔俾我有双重国籍。咁我有好多一啲比较高官啊资深嘅公务员啊咁嗰啲嘢要离开㗎喇喎。 唔止嗱头先我讲嘅呢个叫做喺中方嘅眼中呢除咗官员仲有呢个叫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即係只要你出粮係出公堂我就当係。是不是咁包括中小学教师。 医生啦医护 管。医管局核下医生护士清洁阿婶扫地阿婆算不算 算啦 仲有外判的清洁公司你收紧嗰份钱是不是医管局呢收你嗰张 invoice, 嗱嗰啲我唔知即係会唔会杀到嗰阵我唔知佢哋要唔要 declare, 我唔知但係起码现时立法会我无论你是直选定功能组别是不是无论你是民建联定是这个工联会是不是都应该跟从现在特事特办特殊情况都要宣誓同埋要交出你们暗藏的 BNO, 或西方列强国家的护照。 如果按道理按头先 或者 declare 先啦， 即系我哋摆上前提嘅，我哋一定要有国家安全，一定要有爱国。 你觉得呢个 按道理系要嘅，但系你按翻基本法个逻辑嗱，唔系按紧爱国个逻辑。基本法个容许底下咧，直选嘅当然你系要持有香港国籍啦。但你发觉咧喺功能组别嗰度咧，系特别开咗几条路出嚟咧，系俾一啲冇香港国籍。 你讲紧嗰个咧？是未曾立国安法和香港未曾进入特殊状态的基本法条文。如果你说这个基本法呢要遵守的话呢那黎智英是应该继续享有保释的。是不应该根据香港有些华文报章讲 是在他那个问题上是不存在无罪假定这个已经违反了基本法的。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们呢是一个叫前国安法时期的基本法而家嗰个基本法呢或者个条文一样但而家叫特事特办有特殊特诠释同埋特定义。 但我哋喺2020年之前我哋成日听嗰隻字叫做基本法立法原意㗎嘛。我哋个原意 是。而家我唔理而家个最大嘅原意呢就係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喺即将可能嘅祖国外交甚至军事重大危机上面香港的公职人员到底你企边边边唔好讲人唔好讲市民先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法官 ,ok? 即 是总 之出质量嗰啲 出检控基本上检控啊法官啦、啊、医生啦、啊、护士啦、啊。教育团体啦、啊、全部都中晒㗎喇。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咪就係我哋原本諗緊喂。 因为你头先讲话公务员宣誓咪呢个系即係阿聂德权搞出嚟㗎嘛啱唔啱 我买㗎嘛国安法搞嘅。 国安法搞㗎嘛聂德权之后系嘛。因为佢启动㗎嘛。系佢一国安法之后无端端启动㗎嘛。即係好似你话即係本来唔系㗎嘛好似喺签张纸就走过场佢而家唔系啊。 李振 德权局长是说这个是实质性的执行。 不是我们平时签合约那些就是你下面有个剔仔本人同意。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英国佬有一单叫 BNO 的攻势是来势汹汹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搞 BNO 就没事。即是他挑衅先现在中方觉得。 咁但原本个理解就係香港係一个国际城市唔使理呢啲嘢嘛即係内地公务员梗係唔得㗎啦持有外国国籍。 咁如果係嘅话今日聂德权唔需要除褲咩咁又整一单再补一次签一张咩宣誓书啦係咪呀 係 呀所以我讲逻辑啫既然係咁天下本无事咪照样 business as usual。 照样做咯，系咪啊？ 即系中英照打，中美照打，香港继续 prosperous 咁样啊？ 所以凡此种种咧，好可能系2020年13月1号之后啊。 嗯， 啊，香港可能会发生，可能啊。会发生的事会不会 不是这个就是跟我们第一次所讲的就是所有承诺呢你不是说我们纯粹是有一个口的讲的 lip service 就是一个承诺来的你是要面对着你有成本你有 challenge 的时候你要 keep 这个承诺呢才是一个真正有信用的地方 因为现在全面收紧的嘛 现在我们有 国安法之后你们自己都懂讲啦我们现在是中央對香港是睇緊啲啊嘛， 係啊， 睇緊啲唔係話淨係對啲黑衫或者港獨分子睇緊啲， 係連啲白衫佢都睇緊啲， 係白衫、藍衫、紅衫全部睇緊啊，包括將會對商台、光明頂都會睇緊啊， 都好睇緊 嘅，係、哎、我唔介意㗎，我哋最緊要一視同仁 咯，係 最緊要一齊睇緊，係、 嗯、 咪？雨露均沾。咁我相信好多香港基层人士又冇 BNO 又冇钱又住唔到上半山嗰啲市民呢係会非常乐意。 嗯 係咪 一齐睇緊啲。 咁係啦。 咪所以其实。 即係正如你话即係大陆13亿人 嗯 会见到香港你700万人点解会享受特权 嗯 废除晒你啲特权等到你哋同我哋一样。佢哋都會極之樂意，呢啲係人之常情，係嘛？ 亦都唔明白個問題就係 點解你要享受特權咧？ 係啊， 點解？ 究竟你個特區咩特別咧？深圳又係特區，上海又有呢個自貿區，你呢個香港特區啊？點解啲私人財產可以咁有保障？啲公務員又唔使宣誓， 自出自入。 是啊 啱啱啊 然后国家同仇敌忾的时候喂连中国内地的教师啊是不是讲緊公务员好正式的公务员中小学教师咗返学都要将本 passport 俾返校长佢哋喎因为费事你哋有咩周围走去你睇我哋香港啲教师得闲无事带下交流团啦鍾意去内地交流团跟下同根同心又开心啲啦返大陆啦唔鍾意去日本去台湾去欧洲去美国咁多交流团去喂喺中国内地系唔得嘅。咁其实内地嘅市民都会问咗问题啦即係香港政府何德何能呢、 嗯、 你平时有冇交税上缴中央呢广州就有交税俾返中央政府俾返贵州扶贫、 嗯嗯。 香港政府从来冇做过喎。咁、 嗯、 然后符合任何嘅一啲军事条件啊任何譬如香港有冇人派兵去做解放军又冇。内、 嗯、 地要征兵㗎有啲人佢、啊、要自愿去变咗做解放军㗎。咁、 嗯、 所以我哋咁样睇上嚟嘅时候呢你会 feel 到就係以前吓、啊、大家一齐有钱赚中国好香港好一国两制梗系冇问题啦。嗯如果而家呢个时候系咪一国两制呢就大家谂下啦。 头先咧，冯才俊讲咧，就系、是、我呢十年八载成日听到啲中环精英咧苦口婆心， 嗯， 系劝你哋呢就反对派唔好凡事咧都以香港中心嚟谂。 嗯， 有时咧你又同阿爷嗰边啊，同埋内地人民咧去谂下，咁你就知道点解你唔应该咧。是去到咁盡嗱，而家你頭先阿智障，你一連串嘅推論咧，exactly 就係佢哋求人得人。 嗯， 而家就係、是，你仲提醒話係， 嗯， 我多謝你提醒。原來大陸嗰啲先生要上交 passport， 係啊， 即係唔可以喺屋企嗰個櫃桶嗰度 keep 住。 其實唔止中學老師嘅，其實仲有公務員啦，尤其是喺大學翻工嗰啲啦，咁、 嗯、 甚至乎啲專業人士， 因為以前都唔使 啊嘛， 嗱，江澤民嗰時都唔使噶。 吓 咁点解而家要咧？咪即系特事特办咯。既然上边都特事特办咧，咪即系证明，而家一个进入一个几关键嘅状态。咁香港点解啊？学你话斋，内地人民会啲教师点解问我哋要交 passport， 你哋唔使啊？ 嗯， 即系同埋佢哋咁问法，以阿冯博士嚟讲系好 valid 嘅，系嘛？ 嗯，佢哋个问题亦都好合理嘅。嗱，唔好话 passport 问题，就系内地公务员都冇得两头宣誓，我仲可以持有一个外国国籍噶。喂，但系以前嗱，虽然我哋个讲法就系、是、基本法原本原意咧，就系将香港变成国际城市，所以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国际啲。喂，但系唔好意思，呢个系即系我哋嘅基本法原意啫。 除非个公务员工会而家够胆讲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佢够唔够胆咁讲？唔系佢出嚟公开讲先得， 可唔可以唔好七月一号之后咁讲啊？好担心。 即系头先 address 你头先阿冯志 郎啊，刘啊， 冯志郎博士，你提出嚟一连串嘅逻辑问题啊， 系 咪应该？其实 if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嗯， 系咪？ 系。 同埋而家人哋美国一早宣布咗你系一国一制， 嗯， 系咪？咁系咪特事特办？系咪都大家都应该系咁？ 除非 因为而家系好大镬，你知？ 除非 公海又紧张，又话台海嗰度随时会喐呢啲，唔知真定假。总之，我哋都知道而家个气氛系同两年前唔同啊 嘛。嗯，所以其实如果你今时今日嗰个公务员系统行出嚟，用嗰个理据，咁台面上梗系唔会讲呢句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啦。喂，但系暗瓦底就真系讲紧呢样嘢啊嘛，即系我哋原本基本法上嘅构想系咁样噶，香港公务员有咁样嘅传统噶。虽然我哋啲文字、我哋啲法例上面或者我哋啲守则上面咧就写嘅一套，咁但系你写嘅一套法例，你背后冇个传统去衬住，或者冇个文化根底，你写出嚟嘅规则冇用噶嘛？你都有个 tradition 喺度噶嘛？咁但系即系今时今日呢个 tradition 咧，就好似就喺中国国情底下咧，就唔系好啱啦。 啊， 即系 咁啊！多谢阿冯博士你一个智囊个专业角度提出啲疑问啦，系嘛？即系关于聂德权个问题啊。这个公务员宣誓的问题，那这个引申下去在逻辑上来讲全部都有可能的。 嗯， 那所以身为公务员之首，我无论你是张建宗还是林郑，是不是应该就光明顶力头先冯志郎提出这些疑问，是安定人心安定军心，是不是到底个态度系点？系咪应该作出一个声明咧？ 同埋都唔单止我哋提出嘅疑问啦。 唔好逃避啊！ 头先嗰啲疑问系一个基本上喺香港有资产嘅人，或者一个即系真系即系比较即系富有嘅专业人士嘅喺公务员团队翻工嘅人，会喺2021第一个问嘅问题就系呢样嘢。因为大家见到疫症开始完结，就嚟要搞定移民嘅。如果你再唔安定我哋， 系咯， 你又 所以今日咧喺新年2021年1月1号又好，13月1号2020年又好。阿冯博士呢、這个即系见解同视野咧，即系非常之有意义。 嗯， 希望特区政府会及早回应啦。